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带您一同解读历史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我们今天的历史风云当中，继续跟您说一说中国古代十大变式。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领略了其中八位变士的口才和他们非凡的经历。今天登场的这最后两位又会是谁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第九大变士纪晓岚。听到这个名字，想必每一个人都不会陌生。在各种影视作品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纪晓岚舌战和珅，甚至就连乾隆皇帝都经常借机进行一番调侃。那么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纪晓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纪晓岚姓纪名云，字晓岚，是文达，世称文达公，晚号石云、春帆，河北献县人。乾隆19年中进士，又授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因学识渊博而为乾隆所赏识。公元1724年6月15日，纪晓岚出生了。其实关于他的出生，长久以来也流传着种种神奇的传说。据朱维之写的墓志铭说，在纪晓岚出生的前夕，水中夜夜有光怪，并且有一道火光闪入其出生地对云楼，后遂被人们认为他是灵物化身，于是云就被作为了他的名字，云也就是日光的意思。这奇异的出生故事显然是后人编造的传说了，但是纪晓岚自幼就具有这种特异功能倒是事实。他本人69岁时，在《阅微草堂笔记·淮西杂志》当中自述，于4、5岁时夜中能视物，与昼无异，7、8岁后见昏昏，10岁后虽全无睹，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见，片刻则如故。16、7岁已至今，则1、2年或一见，如电光火石，弹指即过。盖视欲日增，则神明日减耳。垂老之言，大概不会虚妄吧。纪晓岚从小就被人称为神童。关于他少年时非凡的才华，民间流传很多故事。据说纪晓岚一日在街上与同伴们玩球，正好当地太守经过，不巧球误扔进了太守的官轿当中，别的孩子早已然四散奔逃，唯独纪晓岚居然上前拦轿索球。太守看见纪晓岚憨态可掬，于是说道，我有一联，如果你能对上，就把球还你，否则球就归我。纪晓岚同意了。太守出了上联，孩子听着，童子6、7人唯汝狡，就是说有6、7个孩子就属你狡猾。纪晓岚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太守2000担，独弓。最后一个字迟迟不说，太守问他，何以不说出末一字啊？纪晓岚回答说，太守若将球还我，那就是连字，若不还，那便是贪了。 太守不禁大笑，自然将球还给了他。纪晓岚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也受到家人的严格督促，当然他自己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加上纪晓岚自己的聪颖和禀赋，其学问与日俱增。雍正十二年，纪晓岚随父入京，授业于著名画家董邦达门下。董邦达是清代皇家画院中继王元祁之后的一代宗匠，正所谓名师出高徒。乾隆五年，纪晓岚返乡应童子试，乾隆十二年应乡试，其文章写得辞采富丽，才气飞扬，引人入胜。而这次乡试的主考官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阿克敦和刘统勋，两人不禁为纪晓岚之才华拍案叫绝，被擢为乡试第一。随后雍正十九年三月，纪晓岚中进士，会试列第22名，殿试当中名列二甲第四名。同年进翰林院，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此后纪晓岚先后担任山西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并曾经试学福建。纪晓岚在奔忙于学官和侍奉皇帝期间，每每君臣之间、同僚之间多有惆怅应答，妙语佳对，不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而且也颇得乾隆帝的嘉奖。 纪晓岚，人们都称他为铁嘴钢牙，这也说明了纪晓岚口才的出众。在众多影视作品中，我们知道了纪晓岚的很多故事，那么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辩士之纪晓岚。 纪晓岚文情华瞻，慧侠敏捷，是一个对句儿的奇才。正所谓天地万物，古今师父，无不可入对者，信手拈来，出口成趣，浑然天成。其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底让人叹为观止。关于纪晓岚对联的故事，笔记和野史当中多有记载，在民间也是流传颇广。下面呢，我为各位讲述几件关于纪晓岚对对子的小故事。话说有一年冬天，纪晓岚跟随乾隆帝南巡至白龙寺，适逢四僧鸣钟，庄严古刹，钟声悠然。乾隆此时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白龙寺内撞金钟”七个大字。纪晓岚见了，知是乾隆有意在考他，便从容地挥笔对上了下联：“黄鹤楼中吹玉笛。”乾隆当即拍手称赞：“佳对！”纪晓岚熟读诗书，记忆力很强。他的师父曾以杜甫的《兵车行》中一句“新鬼烦冤旧鬼哭”出联来考他。纪晓岚巧妙地运用李商隐《马嵬》当中的句“他生未卜，此生休”作对，天衣无缝，工整贴切，令其诗不得不佩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乾隆十六年夏季，乾隆帝见池中荷花初放，得句云：“池中莲藕钻红泉打谁？”纪晓岚看到池子左边的蓖麻，便以问对句，答道：“岸上蓖麻深绿长要啥？”同样以问句相对，天衣无缝，令乾隆称奇不已。纪晓岚中取进士的当年，见京城当中当铺林立，随口吟出了一句上联：“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但是苦思不得下联。后来他指令赴通州当主考官，见通州有着南北之分，苦思数月的上联便有了下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可谓绝妙至极。另有一年秋天，一个经常愚弄百姓的戏班到纪晓岚的家乡演出，因该地很穷，生活很差，戏子们的心中怨气很大，于是在一出戏中，主考官的戏子便借戏讽刺该地的乡民：“酸芥菜，臭黄瓜，入口没愁眼眨。”孰料恰逢纪晓岚回乡看望父母，于是愤然地回敬道：“毁梨园， 拜细德，开台枪乱挑翻。纪晓岚曾有一位脾气不好的医生朋友，某日他因小恙前去求诊，这位医生朋友对他说道：我来出一个上联，你若能对出下联，则诊费和药费全免。纪晓岚心想，对联之事能难倒我吗？便点头应允。医生的上联是：膏可吃，药可吃，膏药不可吃。纪晓岚便借其脾气发挥，续了下联：脾好医，气好医，脾气不好医。既触其缺点，又促其改正，正所谓一语双关。有一位知县早闻纪晓岚的才华横溢，极善对句，想亲自试之。某日恰遇纪晓岚随驾巡视至此县，便出了一个非常刁钻的上联：鼠大小皆称老。纪晓岚思虑了片刻，一时难以为对，环视了四周，见有一鹦鹉，便从容地对道：鹰有雌雄都叫歌。该知县对纪晓岚的才华暗暗称奇。当年纪晓岚入宫之后，每天给乾隆帝讲书讲诗文，时间一长，不免有思乡之苦。有一日，乾隆帝看出了纪晓岚的心事，便对他道：看你终日闷闷不乐，必有心事。纪晓岚道：何以见得？乾隆于是说：你是口食心思，思妻思子思父母。纪晓岚立刻下跪道：正是，陛下如恩准驾还乡，当感激不尽。乾隆道：好啊，只要你对出朕的上联，就准驾。纪晓岚道：言深寸谢，谢天谢地谢君王。乾隆帝见纪晓岚的下联对仗真的十分的工整，不觉龙心大悦，于是真的准驾，让他回乡省亲了。另一位清代的大臣和珅，请以学识渊博闻名的纪晓岚为他刚刚落成的一座竹林环绕、风景秀丽的花园题字。纪晓岚略一沉思，便一挥而就了“竹包”二字。某日乾隆出行至此，望着题有“竹包”二字的匾额，哈哈大笑：此乃纪晓岚骂人之语，尔等竟然不知。在现今的众多影视作品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纪晓岚和和珅斗智斗勇。那除了纪晓岚之外，在清代还有一位清官也常常与和珅斗智斗勇，这个人就是刘墉。但或许大家并不知道，纪晓岚和刘墉之间才是真正的忘年之交。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正是纪晓岚的乡试主考官，对刘统勋的知遇之恩，纪晓岚一直是感激灵涕、念念不忘的。而后来纪晓岚被发配的案件又恰是刘统勋来负责。还有更巧的，举荐纪晓岚当四库全书总纂官的也是这位刘大人。而刘墉比纪晓岚年长4岁，他们都被称为一代才子。相传刘墉当年参加殿试时曾有上乘表现，乾隆皇帝让其以自身驼背为题赋诗，他不无自嘲兼揶揄地写道：背驼覆乾坤，腹内满经纶，一眼变中间，单腿跃龙门，丹心服社稷，徒脑报皇恩，以貌取人者，岂是圣贤人。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驱走，唯刘墉、纪晓岚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臣始终不曾依附，他们一个善文，一个公书，却都有着收藏砚台的癖好，有时互相赠送，也常为一个心爱之物而互相让夺，但彼此都恬不为意，并以之为笑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的历史风云当中，继续为您讲述历史当中的十大变士。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最后一位变士，他叫曾纪泽。曾纪泽是曾国藩的大儿子，中国清末著名的外交官，也是中国的第一位外交官。我们说新疆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清朝的末年，那里发生了叛乱，而主政的满蒙将军们大都腐败无能，不堪一击。沙俄借口叛乱影响了俄国的边界安全，为中国代收了伊犁、九城及附近的地区，声称叛乱平定后归还。俄国人料定中国无力评判，视新疆为其囊中之物。当沙俄进一步要为中国代收乌鲁木齐时，才引起清政府的关注，由此引发了一场海防和塞防之争。新疆平定之后，俄国依约归还伊犁，应当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吃到嘴中的肉岂肯轻易地吐出？迫于国际压力，俄国同意谈判。原本曾纪泽为赴俄谈判的最佳人选，朝廷中以历练不足弃曾，而取尚能办事的户部右侍郎盛京将军崇厚为驻俄使臣，全权处理对俄交涉。中国为这样一个错误的选择付出的代价是大片的国土和大把的银子。后来曾纪泽再次被清廷委派前往与俄国谈判，与左公西征不同的是，曾纪泽进行的是一个人的战争，没有硝烟，没有战场，全凭唇枪舌剑。曾纪泽认为伊犁的地形攻难守易，兵戎一起，即便中国夺回伊犁，坚甲厉兵的俄国也可由东三省和海上进攻，防不胜防。但放弃伊犁更不可取，尤其伊犁为镇守新疆的一大炮台，弃伊犁就等于弃新疆全境。他主张以金钱换土地，钱可以再生，地不会再来。这样现代化的认识远远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中外同事们。公元1880年8月，曾纪泽到达俄国首都圣彼得堡，谈判改定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里瓦济亚条约。接待他的是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两人一开始非常霸道，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曾纪泽冷静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格尔斯和布策又说，崇厚是头等的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格尔斯和布策被顶得无话可说，只得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便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条条地列出来，送到了俄国外交部。格尔斯看后暴跳如雷，这不是要把前面锁定的条约全部推翻了吗？于是他故意拖延时间不做答复。曾纪泽派人去催，格尔斯也派来了人回答说，俄国沙皇已经向清朝廷提出了最后的警告，假若不批准以前签订的条约，就只能用大炮来说话。曾纪泽毫不退缩，镇定自若地回答，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绝不仅限于一个伊犁了。来人被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灰溜溜地退了出去。几天后，格尔斯和布策又蛮横地向曾纪泽提出，我们守卫伊犁的军费总共为1200万元，你们中国必须予以赔偿。曾纪泽冷笑道，双方还没有打仗，哪里跑出来的军费？格尔斯说道，如果你们不答应，俄罗斯只好开战了。曾纪泽不客气地回敬道，一旦打起仗来，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大清如果获胜了，那俄国也必须赔偿我们军费。在半年多的时间当中，双方唇枪舌剑，激烈的交锋，曾纪泽据理力争，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除了将伊犁归还中国外，又交还了伊犁南面的大片领土。 曾纪泽，曾国藩之子，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交官， 他凭借着自己的口才虎口取食，从沙皇俄国手中索取了原本属于大清王朝的土地。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辩士之曾纪泽。 出自将门的曾纪泽长期随侍曾国藩，可谓深得父亲的真传，有关曾国藩如何教子的书籍已经不计其数了。话说1864年的7月，小儿子曾纪红去长沙参加乡试，以曾国藩当时的一等侯爵，截至东南半壁江山的地位，递个条子打个招呼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但是曾国藩在考前明确对曾纪红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近身之使勿之自重。而且在考完发榜之前，或者说是判卷子期间，曾国藩怕儿子去活动，去信告诫他道，断不可送条子，只腾勿意。要知道16岁的曾纪红不仅这次没有考上，而且随后的几次都没能考上，后来只是个副贡生。这就是曾国藩的最重要的教育策略，言传不如身教，身教必须以讲道义和战略的眼光为首要原则。曾纪泽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先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作为儒家人生最高目的的是治国平天下。而在此之前，曾纪泽也已然做到了修身齐家这一层。1872年农历的2月初4是曾国藩的最后日子，他对其一生做出了总结。首先，他教育后代，以后曾家再不要出带兵打仗之人了，说打仗是最害人之事，造孽。说完，曾国藩栽倒在曾纪泽的身上去世。曾纪泽看见父亲的遗嘱，上书对其兄弟的四条要求：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仁悦，四曰习劳则神亲。此四条为于数十年人世之德，如兄弟继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于曾家可长盛不衰，待有人才。曾纪泽牢记在心，扶柩回乡，结庐在父亲长眠之地，陪伴他的是一本英文的圣经。根据他父亲生前的要求，曾纪泽曾经在同文馆学习洋务知识，并向总教习美国人丁维良学习英文。曾纪泽学英文的土办法有点和当今所谓疯狂英语相似，不过他大约是把圣经当成了三字经一样的教材了。这招果然管用，曾纪泽背诵了圣经，这也成为了日后出任英法德俄公使的重要基础。而这些则可以从曾纪泽两次被慈禧太后召见后询问其洋务知识和外语水平的时候看得出来。曾纪泽出使欧洲之前，在1877年和1878年两次被召见，慈禧对于曾纪泽出访非常的重视，亲自问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如何走、何时到、外国的外交体制如何等等。同时慈禧还问到了曾纪泽对教案的看法，曾纪泽在回答中也强调了翻译一职和办洋务的区别，翻译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办洋务则要复杂得多，是一种事业。他认为像自己这样初懂英文的官员还太少，要士大夫学洋文很难，不要企图在以后挑选洋务官员时把外语水平作为一条标准，若前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同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曾纪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其近代外交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究其近代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是中外关系格局的变化，西方思想观念和曾国藩、郭松涛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等客观因素，以及曾纪泽的个人素质、经历与所受教育等主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好了，各位，说完了曾纪泽，我们今天的迷幻时空也要告一段落了，而中国古代十大辩士这个专题也为您讲述到这儿了。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彬彬有礼是由相声名家马季创作，并和唐杰忠演出后红遍全国，后来又有众多相声演员都曾表演过，由贾伦、牛生智表演的版本呢，更是在原作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时代的笑料，使这段相声更加丰富有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咱们就来欣赏贾伦、牛生智合说的相声彬彬有礼。牛生智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知名演员，是侯宝林大师的再传弟子，曾与高玉庆搭档参加第四届相声大赛，表演的相声《我是为你好》很受欢迎，他为贾伦捧哏也很出色。下边咱们就来欣赏这段由贾伦、牛生智合说的相声《彬彬有礼》。 感谢大家的掌声。 哎 啊，看起来大家喜欢听相声， 没错， 但是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可不简单 啊， 要深入生活，了解生活， 体验生活， 观察生活， 没错。 通过我的观察和体验呢，我发现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它著名的一多。 都什么多呢？ 您就拿岛屿来说， 哪国多？ 印度尼西亚多。 对，千岛之国。 说到山， 哪国多？ 尼泊尔多。 山的王国。 木材， 哪国多？ 菲律宾多。 哦， 橡胶， 哪国多？ 马来西亚多。 是， 苹果， 哪国多？ 朝鲜多。 哦， 蜜枣， 哪国多？ 伊拉克多。 是， 佛教徒， 哪国多？ 缅甸多。 嗯， 吉普赛人， 哪国多？ 印度多。犹太人， 哪国多？ 美国多。日本人， 哪国多？ 啊，日本多。 你这么快说，日本人可不日本多吗？ 不对，日本还有它著名的一多。 还有什么多呢？ 日本的礼节最多。 是吗？ 您就拿鞠躬来说，在日本就特别的讲究。 嗯， 上至天皇首相，下至平民百姓，人人讲究鞠躬啊。 这鞠躬有什么呀？ 您会鞠躬吗？ 谁都会鞠躬啊。 您给我们鞠一个，我们瞅瞅。 不， 来来， 不就鞠躬吗？对不对？ 对不对？往这一站， 嗯， 对不对？ 你好，你好。 啊，完了 啊。 哦，就刚才您的这种鞠法 啊 在日本属处理品。 哎， 不合格呀。 当然了， 那么这合格的什么样？ 男有男的居法，女有女的居法， 各有不同。 当然了， 嗯， 先给你介绍一下男子怎么鞠躬。 您说一说。 男子鞠躬，双手垂直，中指捂在裤线上，鞠躬的时候必须呈90度。比如说我给您鞠躬，森森我还有狗在一马死嘿 啊，骂人啊你。 没有啊， 什么叫你哈腰我妈死啊？ 什么呀？我说的是日语，先生早安，给您这问安呢。 我误会了， 明白了吧？这个就是男子鞠躬。 那么女子呢？ 女子鞠躬， 嗯， 双腿弯曲， 嗯， 手顺着磕膝盖向下滑动， 嗯， 鞠躬的时候头还得稍微的弯一点， 是吗？ 一般都这样。三岁我还有个大姨妈， 明白了，这意思。 女子鞠 躬，老年人什么样？ 老年人岁数大， 嗯， 一鞠躬三哆嗦。 是啊， 孙子哟，还有姑娘， 我快摔上了， 是够老的了。 年轻人呢？ 年轻人动作麻利， 啊， 不留神能吓你一跳。 是啊， 嗨， 哇，嗯，是够吓人的。 哎，不单鞠躬的姿势讲究， 嗯， 鞠躬的次数还特别的频繁。 嗯， 所以我觉得啊， 嗯， 像您这样的人不宜到日本国去访问。 为什么呀？ 因为日本朋友一看您来了， 啊， 一定非常的热情啊。 是啊， 他这一热情呢，鞠躬的次数就多了。 我还真不怕这个啊。 不是，人家鞠躬您得给人还礼， 礼尚往来呀。 看起来您能适应， 完全可以。 那当着各位朋友在这儿表演表演怎么样？ 怎么表演？ 比如说我现在这里就是日本国了， 那我就到贵国去访问。 您乘坐的飞机正在东京上空盘旋， 我马上走下飞机。我离摔死就不远了。 这时候啊，您透过机窗的窗户向外一看， 嗯， 就见成群结队的日本朋友正在迎候着您的到来， 真热情。 您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日本的羽田机场上， 我站在舷梯上向他们招手致意， 欢迎的人群一鼓掌， 我跑步向前，先生你好，你好，你好， 一路上辛苦了， 请多多关照。 请允许我做一个自我介绍。 不必客气， 我的名字叫居武进二。 那我就叫跳马卧槽。 我双居沉底， 我挂脚一将， 我当头炮， 我八马跳， 我拱足， 我知识。你跑这下棋来了你？ 不是，先生，我的名字叫居武进二。 哦，居武进二先生，您好， 您好，能够在日本国土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我也很高兴。 先生，请允许我向您介绍前来这里欢迎的日本各界的代表。 谢谢。 先生，这里就是日本总理府的代表。 先生，您好。 县知事代表。 您好。 文化界代表。 你好。 体育界代表。 你好。 新闻界代表。出版界代表。电视台代表。电台代表。老人代表。儿童代表。工人代表。农民代表。 还有多少位？ 还有800多位。 受不了。 怎么了？ 我正在磕头虫了我。 先生请看， 嗯， 今天东京的天气格外的晴朗， 嗯， 预示着阁下的访问将会获得圆满成功。 谢谢。 我们准备带您乘车游览一下东京的市容， 嗯， 然后再到银座去散一散步。 哦，这银座是 我们东京最繁华的地方， 那我得去转一转。 先生请看，嗯，这里就是银座的商业街。 哎呀，真繁华。 银座的停车场 真宽敞。 银座的弹子房 灯火辉煌， 前面那座高楼就是银做的超级百货商场， 那我得去溜一溜。 先生，为了使您在东京度过的非常愉快， 嗯， 我想邀请您到我的家里去做客。 哎呦，太麻烦了。 不不不，您看我的家人正在迎候着您的到来，这就是我的老母亲。 哎呀，老人家您好。 她30年代曾经居住在中国， 嗯， 对中日两国间那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深表遗憾。 我们两国人民还是友好的嘛。 对对对，这是我的夫人。 太太您好。 她曾3次旅游过中国，对中国人民的彬彬有礼和对我们日本朋友的友好好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好好好。 这是我的女儿。 小姐您好。 她在日本经传联工作，为加速中日两国间的经济友好往来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我谢谢您的工作。 这是我的儿子。 先生您好。 他曾随日本足球队3次访问过中国。 好好好。 这是我的儿媳妇儿。 儿媳妇儿你干 什么？ 不是那个，你好你好你好。 嗯， 这是我的外甥。 外甥你好。 这是我的邻居们。 邻居们你们好。 这是我的花花。 花花你好。 给他不用鞠躬。 为什么呢？ 这是我养的那条狗。 好说呀，给他鞠一躬。 先生，请您进屋里来吧。 我这就进来了。 那好，请您跪下。 跪下。 对呀，因为我们日本住的都是榻榻米，跪下我们好进行交谈呢。 那像我也得跪下。 哎呦，像您就更应该跪了。 怎么呢？ 因为您是我的贵宾呢。 哎，贵宾就得跪下。啊， 跪下吗？ 不不爱这规矩。 嗯， 这姿势怎么样？ 您别说，还挺像。 嗯，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先生，请您饮茶吧。 不饮了。 喝点日本的清酒吧。 不喝了。 吃点点心吧。 不吃了。 为什么呀？ 吃桌待会儿也得逛荡出来。 先生，为了使您在我的家里度过得非常愉快，我想邀请您跟我共同的跳一个我们日本的幸福之歌舞，您看怎么样？ 这跳舞我可不会。 没关系，我可以教给您呢。 那我跟您学。 来，随我摆一个姿势，这样。预备起，滴答答答啦答啦答啦答噔，拍脸蛋，啪啪，滴答答答啦答啦答啦答啦答噔，拍脸蛋，呱呱，滴答答答啦答滴答答答滴答答滴噔，滴答答滴答啦滴答答噔，拍屁股，呱呱。 你换地方，你倒早说呀你。 对不起先生，那个请允许我的夫人给您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吧。 不用了。 为什么呢？ 我呀马上就要坐火车到名古屋去办点事。 哎呦，那我送您到火车站。 不用不用了。 不不，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要把自己最最尊贵的客人送到最后的离别时刻。 那我服从主人的安排。 先生请看，您乘坐的列车已经进站了。 那我可就上车了啊。 一路上招待不周，还望您多多原谅。 是是是是。 回国后请给您的夫人问好。 是是是。 向老人问安。 是是是。 向孩子们祝福。 是是是。 我们的友谊是真挚的，我们如同亲兄弟一般，我祝您一路顺风，我祝您一路平安，我就不再远送了，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那我可就上车了啊。 请您不要再上了。 怎么呢？ 火车早就开了。 去你的吧。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贾伦、牛承志合说的相声《彬彬有礼》，其中呢贾伦以逗哏为主，而为他捧哏的相声演员有牛承志、连春健、李金祥等，而贾伦和每一位相声演员搭档都表现出不同的表演风格来。下边咱们就来欣赏一段由贾伦、连春健合说的相声《到底是谁》。 这个节目啊，由我给大家表演。 花花， 你， 花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行了行了 啊， 别叫了。 怎么了？ 你这一叫，我这儿都有反应了。 你别捣乱啊，我这可急着呢啊。 是啊，你急我比你还急呢。 你怎么起哄啊在这儿？ 不是，这花花是谁啊？ 我们家孩子呀。 丢了 啊？您说现在这孩子可太难管了。 这独生子女呀、啊、个性都强。 对呀、啊、房子也给他买了、 啊、 也装修了，户口也给他办了，连对象都帮他找好了。 要说现在这当家长的可真不容易。 那就这样、 啊、 前些日子不明不白的怀上了。 哦，未婚先孕。 你说现在这孩子意识可太超前了。 等会儿 啊， 我问问您，这孩子今年多大了？ 八个月了。 八个月的孩子怀孕呢？ 怎么了？ 连路还不会走呢。 谁说的？急了还跳墙呢。 你说那是狗？ 对，2000块钱狗市买的。 走。 急了您这儿 哦，说这么热闹是条狗啊。 在别人眼里是狗、 嗯、 在我们家人眼里那就是孩子。 那能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 嗯、 我时刻带着他、 嗯、 我串门带着他，喝酒带着他，就连旅游我都带着他。 连旅游您都带着他？ 这不是前些日子、 啊、 带我们家花花来了一趟十渡。 哦，风景区。 哎呦，到那之后瞧什么也新鲜、 嗯、 看什么也热闹，两天都不爱回来。 那是他玩疯了。 哎对了，这山里狗叫唤跟咱城里的怎么不一样啊？ 一样啊。 咱城里狗怎么叫啊？ 怎么叫 啊？ 不是就这么叫吗？ 怎么叫？ 这不就这么叫吗？ 你像。 哎， 我说你学的像。山里的狗不这么叫啊。 那山里狗怎么叫啊？ 一般都这样。